而且它是建于山中的，其实韩国有历史的寺庙都是建于山中的，对吧？龙门寺也是这样的。 没错，而且刚才朴主播也说了，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嘛， 对啊， 有特别的一个理由。 嗯， 就是在龙门寺呢，它就是外国人来这里是可能是对于这个寺庙本身的这个传统的一些风格，建筑风格，他们想要去观赏一下，但同时呢，这里会举行一个特别的这个传统活动。 什么呢？ 就是寺院祭宿的一个活动 啊，寺院祭宿， 哦，非常有人气。 对，这个在韩国呢也是不管外国人也好， 嗯， 韩国本地人也好，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活动。 嗯 啊，它可能真的会让你置身于这个寺庙当中。 没错， 你去来一个深层次的祭拜。 没错，之后我们再会对这个寺院祭祀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哈。 嗯，好的啊，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寺庙呢是建于山中的，所以它景色呀，或者是各种氛围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对，非常好。这个龙门寺呢是位于龙门山上嘛， 嗯， 而且就是因为位于山本身嘛，大家可以就是。当做一个小型登山路径，然后去走到龙门寺也 OK， 啊， 但是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龙门寺是有入场费的， 嗯， 是以成人为基准，是2500韩币左右。对对对， 其实不是很贵啦， 嗯， 我觉得韩国的景点都还不错，它不会去收天价的这个门票， 对对，嗯，对，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少少的现金， 嗯， 啊，但是这个就是你如果刷外国信用卡的话，刷咱们本地的中国卡的话， 啊， 手续费可能要比门票的贵了。 对，一般寺庙应该不会刷卡，它都是收现金的， 嗯，对 对 对， 对，要注意， 啊，所以提醒大家一下。 嗯， 进入到龙门寺地界之后啊，大家其实会看到一些建筑， 嗯， 我觉得这些建筑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 还有比较古老的，也有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样的建筑吧。 嗯，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就是以前就日本强占期呢，这个龙门寺是当时是被焚烧过的，而且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被损毁了， 嗯嗯，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把以前的保留下来的东西啊，给它进行了复原，然后已经被焚烧的东西呢， 哦， 也给它进行了一个重修和复原， 哦， 而且跟着这个散步路径走的话，大家一到这个龙门寺呢会看到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 寺庙当中的这个 对四大天 标志，啊， 对标志。那听说当时的是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来源是来源于这个古代印度宗教， 嗯 所崇尚的这个鬼神之王哈， 嗯， 那最终和佛教结合在一起，当作是一个守护神吧。 嗯， 这个四大天王其实这个在龙门寺这个入口，这个他的形象是非常，我感觉有点可怕， 哦， 有点让人害怕。 他可能是这个为了震慑一些邪恶之气， 对，莫非是震慑我的邪恶之气？反正总之， 哦， 对，很可怕，对， 哦， 很大，对。 哦，所以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如果你害怕的话，就说明哎，你的心灵的确要进化。啊，开玩笑哈啊！ 是， 那刚也提到了这个战争时期呢，有一些东西也被破坏了， 嗯，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再次感叹哈， 没错， 和平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应该值得去珍惜的啊！ 嗯，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就有意思的是， 嗯， 龙门寺里面大家都知道寺庙都会有这个就是有佛像的一些大雄殿啊， 对对对， 但在龙门寺呢，你还可以有这样的小祷告的一些祈祷的一些小莲灯， 啊， 莲花灯， 嗯， 对，然后即使不信宗教的人也可以把一些夙愿就是愿望啊，就寄到那个灯上，然后让它挂到龙门寺上，非常有意思。 对，倒不是这个宗教的一些活动， 嗯， 可能只是你许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纪念活动，对， 哎，这个挺好的， 嗯， 啊，大家可以去来啊，把自己的心愿写上，说不定这个就实现了。 哎，对， 嗯，龙门寺呢，其实非常有名的，除了是我们刚提到这些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之外， 嗯， 啊，包括这个宗教本身之外， 嗯， 还有一个。它可能和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对， 可能和这个人文没有什么关系， 嗯， 它就是一棵树， 哦，是， 但这棵树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一棵树， 对， 千年古树， 对对对，而且很多人就是抛开宗教， 嗯， 抛开什么疗愈， 嗯嗯， 他只是为了看这棵树也会来到龙门寺， 哦， 哦，是， 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棵树， 没错。 可能和这个人文没有什么关系， 嗯， 它就是一棵树， 哦，是， 但这棵树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一棵树， 对， 千年古树， 对对对，而且很多人就是抛开宗教， 嗯， 抛开什么疗愈， 嗯嗯， 他只是为了看这棵树也会来到龙门寺， 哦， 哦，是， 对，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一棵树， 没错，这棵树就是千年的这个银杏树嘛， 是的，嗯， 它被韩国命名为这个千年纪念物第30号， 嗯， 对，非常非常有名，它的树龄大概是1500年左右， 哦， 而且光看它的这个高呢，树高为60米左右， 哇，